第45章，反向操作。 零碎小事翻出来想，也挺厉害的。油画冷不丁冒出一句，秦秋挑起眉：“ 你尝这样。”“ 哪样？”秦秋佯装斟酌，继而拖着调子形容道：“ 为了气某个人，比如我。”给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谁，比如监考官 A 帮腔，老实说这样有一点幼稚。 哼。油货喝了一声，拉高衣领，掩住嘴巴和下巴，目不斜视往前走，嘴长我脸上。北极圈夜里的风能把面瘫吹成真瘫，没人愿意在风里张嘴。两人又沉默地走了一阵儿，没了人声。这个礁石岛屿安静的有点过分，正如之前刚上岸一样，总好像缺了点什么。游货又走了几步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没有海浪声。他们在小白船里听了一路的汹涌海潮，上了岸就消失了。 怎么？ 见游货突然停步，秦秋有些疑惑。 海面封着冰，监考船是怎么一路开过来的？ 题目中三艘荷兰商船之所以停泊在这里，那些船长船员之所以被迫在荒岛生活8个月，就是因为海面被厚重的冰层封住，他们无法行船。那个平头大副说，原本商船有破冰铰链绑在船帮上锁好，一般的冰层都能通过，但这里的冰实在是太厚太多了，旷无边际，三艘船的破冰铰链都报废了。但他们刚刚乘的小白船却一路畅行无阻，速度也不慢，而他居然到现在才想起来这茬。 监考船有特别的破冰装置？ 油货问秦秋。对于考场和监考处的设定，秦秋再了解不过了，像一本将近1米9的活体工具书一样。 怎么想去监考船上骗装备？ 油货被一眼看穿，也不掩饰。 不行吗？ 不是不行， 秦秋说， 而是没有。监考船不是靠破冰装置航行的，否则刚刚一路你就会不断听见冰层裂开的声音。922说监考船没有任何特殊待遇，其实是有的，航行本身就是特殊待遇。监考船所经过的地方冰层会消失，变成正常的海水，根本用不上破冰装置这种东西。你考到现在还没发现吗？在促使监考顺利抓考生这件事上，系统还是很乐意行方便的。 那现在让那些船员收拾一下，开着商船走刚刚监考船走过的路呢？油货一边思索一边往礁石边缘走。油货就像能读出这个想法一样，他打开了手机电筒光，往刚刚登岸的地方照了一圈。 不用费劲琢磨了，看看监考船一走，冰就已经封上了。 果不其然，灯光扫过的地方，冰层就像从未被打破一样，茫白一片。行吧，油货打消了念头，监考船上的众人暂时逃过一劫。 石洞中，众人忙碌不息，油货和秦鸠砸船砸出来的木材堆积如山，直接解决了后续10多天的全部燃料供给。大家当然不会浪费这种冒险得来的财富，他们把木材放在最干燥的角落，各自找了点趁手工具，把它们劈砍成更易燃烧的木柴。船员生存经验丰富，没有受伤的几位跟着考生一起设置生火点，既要保证洞内足够温暖，又要能散烟，还得以防火堆倒塌伤人的危险。大大小小的火堆全部生好， 里外两个石洞骤然变得温暖起来，火光通明。冻硬的头发，含着冰茶的衣服被烘干，各处窗口的血色也有了鲜活的迹象。大家的心情明显好了很多，围着火堆歇坐下来。几个受伤严重的船员，包括船长，还在昏睡。吴力每隔半小时会粗查一下体温和伤口，舒雪兢兢业业地给他帮忙。不得不说，孕妇的身份让他看上去毫无威胁，他气质又很温和，总能以最快的速度跟人亲近起来。就连最严肃的吴力，跟他说的话都比别人多一些。吴力在烤火休息的间隙，忽然问了舒雪一句， 你那两位朋友有没有得过脑部疾病？ 这位严谨的吴丽女士问得非常礼貌，但听着真的很像骂人。舒雪哭笑不得地说， 没听他们提起过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吴丽说， 偶尔一些表象有些像。 舒雪想了想说， 其实我跟他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算长，一起考过两场试，所以了解有限。要不你问问他们。 舒雪当然看不出游惑和秦鸠有什么疾病迹象，只觉得他们强悍又厉害，不像生过病的模样。况且脑部疾病不至于高发到这种地步吧，随便碰上两个朋友就两个都有病，这概率太低了，舒雪觉得不太可能。但舒雪毕竟不是专业的，吴力说话肯定有他的理由。舒雪不想擅自给游惑秦鸠下定论，万一真有什么征兆耽误了怎么办？舒雪心想。吴力搓了搓暖和起来的手说， 再看吧，也许只是我职业病发作呢，敏感过度了。 游惑和秦鸠回到石洞的时候，大家已经分工完毕，开始轮换着休息了。一部分人全在火堆旁边睡了过去，发出轻微的鼾声。大多数人睡得并不踏实，时不时会睁眼翻个身。舒雪看起来很困，坐在角落里搂着行李箱打盹，头一点一点的。游惑和秦鸠放轻手脚走过来，舒雪拍了拍脸醒过来说， 你们总算回来了，我算了算时间已经超过三个小时了，还以为你们又出什么事了，刚刚想去找你们来着，被拦住了。 平头大腹把怀表塞回去，刻板地说，夜里不安全，当然不能让你们冒险，既然最后两位也回来了，去把洞口封上吧。平头大副叫上一个船员，一起去了外面，用火堆设置了几个障碍。 抓紧时间休息吧，尽量早点睡，这样夜里如果发生什么事，起码不至于醒不过来。 听到醒不过来这几个字的时候，秦鸠意味深长地看了游惑一眼。游惑往墙角一坐，伸直腿说， 我手。 你在禁闭室睡饱了吗？如果没睡饱，我不介意今晚先辛苦一下，否则我很担心你手一半倒下，睡得比我还沉。秦鸠说。在游惑目光逼视下，秦鸠做了个嘴巴拉拉链的动作，合一闭上眼。 游惑后脑勺靠在石壁上，目光静静扫过洞里的人，最终落在了某一处，那里缩着两个男人，一直在小幅度地抖着，墙上放大的影子因此跟着颤动不息。他们面如青纸，其中一个神经质地啃着指甲，一脸风雨欲来的不安。这两人游惑记得，一个叫陈飞，一个叫黄瑞，总分只有11分，比游惑和秦鸠还少6分，目前排名在倒数第一。他们试着努力过，找过树枝，上过商船，收获太小，无力回天。 不出意外，再过几个小时之后的零点，他们将会作为第一组为死亡船员负责的人，经受应有的处罚。尽管目前不知道处罚是什么，怎么才叫为死亡负责，但想想也知道一定很可怕，没准会直接送命。现在的他们就是在数秒等待铡刀落下。大副胸前的怀表静静走着，代表着考场时间。夜里23:57，洞里突然响起打铃声，睡着的考生猛地惊醒，甚至有人顶着鸡窝头一咕噜蹦起来。 考试了！ 蹦起来的是迪离，他茫然地看了一圈，又搓着脸坐回地上。 哎呦我去，吓死我了，我幻听听见上课铃了，还他们以为高考迟到了。 不是幻听， 真的有铃声吗？吓得我， 哎，为什么突然打铃啊？我最怕这种声音了。 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说。秦纠正捏着眉心，油货突然拍了他一下。 嗯？ 秦纠抬起头，油货指着石壁说， 重新算分了。 话音刚落，死兔子的声音在洞内响起来，带着诡异的回声。距离零点还有2分21秒，将重新核算今日分数。今日考生触发得分点共2项，一为船员智商，二找到燃料保证洞内温度。具体计分如下：为船员智商共计6分，其中找到药物2分，诊治4分，找到燃料保证洞内温度共计8分，其中找到充足燃料5份，劈柴1分，安全的生火2分。 石壁上考生们的分数开始发生变化，秦纠油货因为提供药物找到燃料直接加了7分，从17.25摇身一变成了24.25，直接上窜4名。输血无力则加上了诊治的4分，也上跳了2名。迪离他们几个虽然也找到了燃料，但数量离充足太远了，所以只加到了1分。剩下的多数小组都加到了劈柴和生火的2分，聊胜于无。陈飞和黄瑞尽了努力，一共加了4分，总分从11变成了15，依然排在倒数第一。他们颓然瘫坐，空茫又惊恐。就在这时，死兔子又说话了： 全部加分项核算完毕，现在核算额外扣分项。今日考生触发扣分点共1项：一，考场违规，拆分系统船。具体计分如下：被拆系统船功能丧失，彻底报废，无法维修，行为性质后果极为严重，扣除违规考生共计10分。 石壁上的分数条再次应声而变，油货秦纠的分数惨遭腰斩，从24.25飞流直下，脸扑地，变成了14.25。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反向操作一波沉底，全天得分合计为-3，成功踢开了陈飞和黄瑞，稳坐倒数第一。一众考生呆若木鸡。